加我一个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。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俗话说得好，乱世出英雄。乱世当中变数大，限制少，成天的衣食不保，为自己小命担忧，这就激发了很多人的潜能。乱世出英雄，时势造英雄，危难之时方显英雄本色，说的都是这个道理。一个王朝的更替，这是典型的乱世。这个时候一般会出现刘伯温这样的谋士，再有就是张良、韩信这样的大将军。然而隋朝末年却出现了一个极为奇怪的英雄组合，两男一女，成就了一段脍炙人口的传奇，这就是风尘三侠。他是出身名门的大将，他是风尘之中的红颜，还有一位身份不明的怪客，看似不协调的组合，在隋末的舞台上又上演了一段怎样的侠侣情缘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《风尘三侠》第一集。前一阵子香港影星舒淇演绎过《风尘三侠》当中的红拂女。乱世英雄多，但是乱世女英雄却很少，像红拂女这样的乱世红颜自然就成了大伙瞩目的焦点。其实《风尘三侠》当中第一位当属唐朝大将李靖。这李靖出生在隋朝末年，他们家是一个官宦之家，老爹在朝廷为官，家庭条件自不用说呀，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。李靖长得也是仪表堂堂，受到家庭的熏陶，打小就学会了文武韬略。更难得的是小李靖还有进取之心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肯定是手不释卷在那学习呢。早晨天刚亮也不睡懒觉，早早爬起来到院子里边练习武艺，不管是刮风下雨从不间断，家里人看着十分的欣慰。孩子年纪小，自己管不住自己，所以您别看现如今好多家长都是追在孩子屁股后头，哎，你这作业没写完呢。这李靖啊跟一般孩子不一样，没人要求他早起，自己倒是懂得勤学苦练，让家长省了不少的心。其实也不能说李靖这孩子有多懂事，关键是啊，他心里有一个偶像，这跟现如今追星的孩子一样，只不过呢，李靖的偶像不是明星，而是自己的舅舅。李靖的舅舅名叫韩擒虎，是隋朝响当当的一号名将。当年隋朝灭陈的时候，就是这个人亲手擒住了陈后主。韩擒虎这人呢也很有意思，他本名不叫这个，跟这个韩擒虎有一字之差，叫韩擒豹。这豹呢就是啊，金钱豹那豹。豹子是动物世界里边短跑冠军呐，叫擒豹，这已经很威风了，能擒住豹子。 可是韩琴豹不这么认为，估计觉得这豹子没老虎厉害，老虎乃是百兽之王嘛，擒拿豹子不算什么，得擒拿老虎才算英雄呢。于是把名字改了，叫韩琴虎。韩琴虎的父亲是北周的大将军，正所谓虎父无犬子，韩琴虎练就了一身的好武艺。可人家这将军呢，不光是四肢发达，这头脑也不简单，兵家兵法不用说了，都是烂熟于胸，诸子百家这些文人的必读书目，人家也经常捧在手里学习。舅舅韩琴虎就是李靖心中的偶像，而韩琴虎见外甥举止不凡，也料定这孩子要好好培养，将来一定有大出息。咱们老百姓都说外甥随舅舅，这说法有点科学证据。这个人呢，长什么模样不是爹妈说了算的，而是爹妈的基因给决定的。这母亲会把女方的特点遗传给孩子，如果生的再是个男孩，那肯定随娘家人跟舅舅有些相似。您看历史上大将军卫青就把自己的一身本事都传授于外甥霍去病，两个人同为名将，名留青史。韩琴虎看李靖生性聪明，喜欢舞刀弄枪的，断定外甥将来会跟自己一样成为一员大将。将军可不是人人都做得了的，现在家里有条件，这韩琴虎就从小培养李靖，一有时间韩琴虎就过来指导，教他骑马拉弓射箭舞刀弄枪，对这外甥没少花心思。转眼间三年过去了，李靖这一身武艺学得差不多了，各种动作都能到位，可这是不是花架子呢？韩琴虎决定上演一出苦肉计，让李靖把身上的功夫给打瓷实了。这天韩琴虎照例是过来指导，李靖正骑在马上这舞刀弄枪呢，看见舅舅来了，一勒缰绳，吁，翻身下马，几步走上前来，舅舅您来了，您看我这套花枪扎得怎么样？这韩琴虎点点头，你这套枪法已然很熟练了，不过合不合格，这还得通过考试。考试？什么考试啊？您从来也没说过呀。这韩琴虎爽朗地笑了两声，哈哈哈哈，这个你不用着急，舅舅再给你3个月的时间，就练这套枪，3个月之后我在教场上等你。李靖闻听此言，立马爽快地答应了，这个没问题，您就瞧好吧。说完转身又去练枪了。韩琴虎低沉着嗓音，等等，舅舅话还没说完呢，你知道要考你这考什么吗？李靖转回身来，这个我忘了问了，那么请舅舅明示，到底考什么呀？韩琴虎拿两只手揪揪自己的耳垂，3个月之后，舅舅会在两只耳朵上边各带一只铁环，然后在头顶放上一枚铜钱，你骑马飞奔过来，先用花枪挑掉两只铁环，再用回马枪打掉我头上的铜钱。如果你枪法合格，那舅舅自然是毫发未伤，可如果你功力只是花架子，那舅舅这条老命可就葬送在你的手上了。李靖听完考试内容，不由得瞪大了眼睛，这不是拿舅舅的命在考我吗？这万一失手可如何是好啊？韩琴虎用自己的命来考验外甥的枪法，这招真是大胆又厉害。李靖知道舅舅的命攥在自己手里了，一点不敢马虎，每天苦练。3个月过去了，该考试了。到了考试当天，这韩琴虎啊，果然是在头上顶了一个铜钱，两只耳朵各挂了一个小铁环。这铁环说白了，比现如今这姑娘戴的耳环呢可小多了。拿这线拴在耳朵上， 跟这耳垂啊是严丝合缝的，稍微偏一点儿，这耳垂肯定给削下来。掉了耳垂这不算什么，要不了命啊，可脑袋上边还顶着铜钱呢。您就说这个韩秦虎把头发梳得锃光瓦亮的，倍儿平整，有层头发呢，但是这枪尖儿跟这铜钱比起来那可大多了，而且这铜钱还特意给打薄了。本来您想想铜钱能有多厚啊，这下可好，打得跟复印纸似的，就贴在头发上边，要是枪法不准保准，连头发带头皮全给削下来。韩金虎做好准备了，就看对面李靖是一身戎装，跃马抬枪也准备妥当了，就等着把这三个月苦练的功夫给施展出来。李靖骑在马上，对面就是舅舅，这李靖心里头扑腾扑腾的跳得厉害，自己这枪刺向的不是石头，也不是敌人，而是辛勤教导自己的亲舅舅。他明白舅舅的一番苦心，可真是站到考场上了，拿枪的这只手不由自主地抖起来了，心想万一偏差了几分，舅舅可就死在我的枪下了，这后果太可怕了。李靖骑在马上开始发抖，五分钟过去了愣是没动静。韩秦虎也知道现在外甥肯定是苦苦挣扎，这个考试考验枪法不说，最重要的也是考验一个人的精神意志，光有好枪法没有意志，这样的人充其量只能当一个兵。韩秦虎和李靖就这么僵持着，五分钟、十分钟、半个钟头，这李靖的手终于是停止了抖动，他强迫自己一定把舅舅看成是一块石头，自己要挑的不过是放在石头上的一片树叶，这样的训练早就练过无数回了，很少失手，舅舅是石头，舅舅是石头，舅舅是石头。这李靖心中默念着，突然一抖马缰绳，骏马犹如离弦之箭，嗖一下子窜出去了。只看马上的李靖花枪翻转，荧光点点，当当，就听两声脆上的响声啊，这韩金虎只觉得耳边传来一阵火辣辣的疼痛，这个劲儿还没过呢，头顶唰一阵凉风扫过，这铜钱巴拉掉地下了。这个时候传来了李靖的笑声，舅舅摸摸您的耳垂还在不在。韩秦虎赶紧伸手摸了一下，这耳根子疼是疼，但是一看手指头一点没见红，没受伤。再摸摸脑瓜顶，铜钱没了，头发现在就好像被风吹走了一样。李靖这枪力道巧妙十足，先用猛劲儿把铁环上这线呢给点断了，再用巧劲儿给它拨出来。头顶铜钱也是枪未到风先到，呼一下子一个高难度的枪法一蹴而就，整个过程连个打哈欠的时间都没有。韩秦虎惊呆了，他对外甥是有信心，可同时也做好了受伤的准备，这药膏啊都揣在怀里了，没想到这小子枪法进步得如此神速。韩秦虎乐得合不拢嘴，好小子好小子，有你的，舅舅毫发未损，孺子可教也。这枪法过关了，韩秦虎又马不停蹄地教授兵法。一个军事家不光能够上阵打仗，还得懂得谋略，懂得用兵之道。早些年自己读过的那些兵书全都一股脑地翻出来了，让李靖刻苦研习，没事的时候两个人还经常在一块讨论兵法。韩秦虎饱读兵书又有实战经验，要论兵法谁能说得过他呀，可李靖就说得头头是道，跟他争论起来同样是打胜仗，还得算计着怎样能够减少损失，有时候竟然能把这韩秦虎说得无言以对了。看着外甥一天天成长，韩秦虎心里别提多得意了，逢人就夸说现在能跟我谈论兵法的只有李靖了。在舅舅的苦心培养之下，李靖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，学好文武艺祸于帝王家。长大之后李靖决定自己去京城闯荡一番，毕竟天子脚下机会更多， 收拾好了行装，李靖骑着马就上路了。半路上路过一个渡口，这渡口旁边有一茶摊，眼看大下午的口干舌燥，这李靖就停下来打算歇歇脚。这个渡口人来人往，甚是热闹，李靖刚坐下来就看对面有个人坐船过来了。那个人一身书生打扮，下船之后也走进茶摊想喝杯凉茶，可巧了，这茶摊这时候人满为患，没空桌子了。书生抬起头来看看独日，舔舔嘴唇，想必这个赶路人很辛苦啊，到这儿一定口渴了。这李靖想着就站起身来了，这位仁兄，我这儿有地儿，如果兄弟不嫌弃，咱们同坐一张桌子如何呀？书生闻听此言，走进茶摊过来施礼，啊，多谢这位仁兄好意，我正口渴呢。说完了就坐在李靖的旁边，店小二的赶紧端过一杯凉茶，书生是一饮而尽。李靖打量了一番，看来这位仁兄赶路很辛苦，敢问您这是从何而来呀？书生擦擦嘴角的茶水，啊，我从长安回来，本想着在京城能有所发展，可惜，唉。书生叹了口气，这李靖却是眼前一亮，哦，我也正要赶往京城寻求发展，现在京城什么情况啊？啊，对了，在下李靖，雍州人士。书生也赶忙自我介绍，在下刘文静，彭城人士。了解历史的都知道，刘文静那可是大名鼎鼎，他是唐朝建国的大功臣呢。可这个时候刘文静还是一个空有一腔抱负没处施展才能的一个书生。听李靖说要去长安，刘文静连忙劝阻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两个人在茶摊上偶遇，一个是从京城失望而归，一个是满怀希望要去京城发展。两个人的经历很相似，刘文静喝了口茶，李兄啊，现在天子脚下污秽不堪呐，您要是没钱没靠山，根本就没人搭理你，朝廷腐败，当官的每天就是寻欢作乐，即便您再有本事也没有立足之地呀。我奉劝您京城还是不要去了，省得碰了一鼻子灰，白耽误功夫。李靖听了这话将信将疑，不会吧，朝中还有个杨素这样的重臣，难道他也不需要人才吗？我还没去过京城呢，不知道那儿的情况，没准是刘兄您运气不好吧。刘文静摇摇头，唉，等你去了你就明白了，什么朝中重臣呢，都是些国家的蛀虫，他们眼里除了钱美女还能看见什么呀？李靖低头沉思了一会儿，多谢刘兄的劝告，但是不管怎么说，我人都走到这儿了，定要去闯荡一番，大不了失败再回来，到时候再另做打算也不迟啊。刘文静一看这人还挺倔的，也不好再劝了，啊，那既然您不死心，那您就去看看吧，不过呢，人和人也不一样，没准您到了那儿能有大发展。现如今我要去太原投奔李渊父子，如果李兄不如意，可到太原来找我，我着急赶路，咱们兄弟就此告别吧。李靖点点头，人各有志，弯路不自己走，永远不知道哪个道岔是弯的。当即和刘文静施礼告辞，两个人各奔东西。来到了京城，李靖修书一封寄给了朝中大臣杨素，恳请他允许自己去拜见。没过几天回信就到了，杨素同意了。李靖这开心呐，心说京城哪像刘文静说的那样，这不是还有个礼贤下士招募人才的杨素呢吗？还是刘兄啊，你没找对人。赶紧精心准备了一番，打算第二天去拜访重臣。 第二天早上迎着太阳，这李靖满怀信心的就出发了。他早早的来到杨府，把请帖奉上，在府门口毕恭毕敬的等着召见。等了一会儿，大门紧闭，没人出来。又等了一会儿，还是没动静。太阳越升越高，天儿也越来越热。李靖站在大太阳底下烤着，顺着脖子往下流汗。等了这么长时间，又渴又累，早上那点精气神全没了。李靖窝了一肚子火，我再等一炷香的功夫，要是还没人出来，我就走。就在他拱火的时候，朱漆大门开了一条缝，谁叫李靖啊？杨大人叫你进去呢。听见这句话，这一肚子火更往上窜了。听说杨大人向来是爱惜人才，怎么拜见一下就这待遇？李靖强忍着伸出了一口气，既然召见了，机会难得，进去再说。李靖拜见杨素，能否如愿以偿得到杨素的赏识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